因为我们是口中在念，而心中在打妄想。如果是念的得法，以清净心念， 而不用染污心； 以真诚心念， 而不用妄心； 以恭敬心念， 而不用懈慢心。 这样念久了，一切大小圣的经典就没有不通达的呀。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一切经教都是由佛的清净心流露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心若是与佛心相同，自然也就通达了呀。 华严经上说，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登地的菩萨智慧几乎是圆满了，还肯念佛。所以李老师说， 不求待业往生，非愚即狂啊。融融虚空，适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 这四句是形容西方一切的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而且他们的心量大， 也就是所谓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呀。 西方世界人与人之间没有冤家对头，彼此都是和睦的相处。 而六合敬中的第一条见和同解就是这个情况啊。 西方人的心起了作用，都是恰合中道， 而且是不偏不倚。 西方人绝不起心动念，对其他人只有感应道交，适得其中，表里一如，处处表现了 中道第一义， 显示出万法圆融， 世事无碍呀。 儒家讲， 世间法要用中庸之道， 与佛家讲的中道非常的相近。而会用中的人，为人处事恰到好处，一丝毫都不勉强， 也就是真实的功德智慧达到了美好的境界呀。 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 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倾斜，随经约令， 不敢错叠，若于神末，行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 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 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 这是形容菩萨的德性，我们应当效法，要学菩萨生活的态度， 也就是身心安闲自在，功夫绵绵密密，永无间断呐。 要把心量拓开， 能够容人容事。 中国佛教有许多的设施令人崇敬，例如到了寺院，一进山门，第一眼看到的 是四大天王殿， 正中坐着弥勒菩萨， 俗称大肚弥勒佛， 他的造像是布袋和尚。古大德说， 此僧是五代梁氏明州奉化人，长得肥肥胖胖，满面笑容，肚皮很大，常常背着一个布袋入室化缘，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就通称他为布袋和尚，后来才发现他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呢。 所以出入佛门，先要学布袋和尚的态度， 也就是满面笑容，大度能容啊。 简是检点， 练是收敛， 凡夫放逸惯了，必须要收敛， 而收敛的方法则是重在戒律， 要以礼节来规范身口的行为，心静则身自洁净， 因为心是主宰， 所有的染污都是从贪爱升起， 因为贪爱是三毒的根本， 心地清净，志愿也就定了， 不会再被外面的环境所动摇。外境之所以能够引诱，主要是有贪心。 所以内有烦恼，外魔即得其变呐。否则，魔王纵然是有通天的本领，也是无可奈何呀。 道是平等心、正直心，和正是和平中正。此经的题目为 《清净平等觉》， 也就是此处所讲的和正之意。果然能够如此的修学，就不会走上邪道了。 下面这段话则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布袋和尚为弥勒菩萨的化身，这是有公案可查的。现在依照佛学词典所叙述的，摘要转录如下：布袋和尚是五代良师明州奉化人，他自称弃子， 又号长听子， 形节微腿， 是形容肥胖的样子， 蹙额 就是额头缩皱的样子， 婆腹 就是肚子很大， 出语无定，身上常背着一个布袋，入营见到人就向他乞讨。一日有位僧人在前面行走，布袋和尚就拍拍他的背，这位僧人回头，布袋和尚就说：给我一文钱吧。这位僧人回答说：你若是得到，我就给你。布袋和尚就放下布袋，插手而立。宝福和尚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呢？布袋和尚就放下了布袋，也不说话。宝福和尚就说：唯止如此，为更有向上事呢。布袋和尚就背着布袋走了。梁真明三年，布袋和尚就端坐在月灵寺的磐石上，说了一个偈子：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是。于是就入灭了。后来他又出现在其他的州，也是背负着布袋而行啊。随经约令，不敢搓叠，若于绳墨。 经典是教训，约是禁止， 令是命令， 要遵照佛的教训， 绝不违背戒律规矩。 心中所思所慕，只有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绝没有其他的念头， 更没有忧愁思虑。 如果是认真的依照经典修此念佛法门，那么烦恼就必然是日渐的消失，自然成就无为。古德说， 天清菩萨在《白法明门论》中，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一百大类，前面的94种是有为法，而后面的6种则是无为法。 有念头的心是有为法， 也就是妄心， 而真心无念，不生不灭。佛说， 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 无为是不生不灭，心如虚空，一法不立。 所以虚空包容万法，而不执着万法。 淡安无欲， 淡是淡泊， 安是安然，没有欲念。 念佛总是不得力，功夫不能够成片，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心不清净。 也就是有贪爱，有染浊呀。 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悯，礼义都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 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静定安乐。 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悯，礼义都和。 前面所说的都是属于自利，是讲如何的用功，要用何种的心态来修学。 而此段的经文则是说明了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事待人接物。 既然学佛，就应该把世间的一切法从内心里面放下，没有贪着。其次，既然是生存在世间，就不能不做事。 而且佛教导我们，众生也养我们呐。 那么我们要如何报佛恩，报众生恩呢？ 唯有助佛弘法，将这个殊胜的法门推广宣扬，即是善愿。 而且要尽心尽力地去做，善巧方便，使人能够接受奉行。 含哀慈悯， 就是大慈大悲。含哀是大悲， 而慈悯是大慈。 佛菩萨的心对众生平等，毫无偏爱，但是在世上有差别， 因为缘不一样啊。 有的众生不肯接受教化，因此他就得不到利益。 所以不平等所造成的因素是在众生方面呢。 礼义都和， 佛法的教学要现代化， 要本土化。 礼义包括文化背景、 道德观念、 风俗习惯、 典章制度， 古今中外迥不相同。 所以佛法的弘扬一定要随顺，要入境随俗啊。 包罗表里， 表是指事， 里是指里， 里事要圆融。 过度解脱， 也就是超越三界六道得生净土，才是帮助众生达到了圆满的地步。 若是使他享受人天福报而不能脱离轮回，并不是究竟啊。 现在世间的富贵人很多，这都是由前生修善而来的， 所以今生才享福啊。 但是这些富贵的人有的遇到了佛法，可是他们并不相信呢、啊、 这就是隔音之谜呀、啊、因此也就难免三世之怨了。所以劝人学佛，必须要叫他修净土法门。 虽然是他不肯相信，而净土的种子就已经种下去了。 自然保守，真真洁白。 此处的自然是自性本然，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无染的、不动的， 所以说真真洁白呀、啊。 经上说， 学佛无论是任何宗派，都要明心见性。 净宗对于业障深重的人，在一生中不能够明心见性， 所以劝其先求往生西方，到了西方之后，就有阿弥陀佛加批帮助其明心见性啊。 古德说，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我劝同修，如果工作太忙，早课只念本经的第六品四十八愿， 也就是把弥陀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与佛同心同愿。 晚课即读诵三十二至三十七共六品，这几品的文字并不多， 然而理与事则讲得非常的圆满。 尤其第三十三至三十七品全都是教戒， 也就是何者应该做，何者不应该做。 读诵之后要认真的反省， 今天我的思想、见解、行为与经中所说的对照一下，哪些是已经做到了， 哪些是还没有做到。 已经做到的希望保持不失， 而未做到者明天要能够做到， 这样才是修行，能够把阿弥陀佛的教训做到，那么我们的行持就与阿弥陀佛一样，心同佛， 愿同佛， 行同佛， 解同佛， 这样就必定是上上品往生。如此做就达到志愿无上，身心都在定中，法喜充满。 所以学佛的受用现前就可以得到啊。 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盛。一旦开达明彻， 这是说有一天忽然开悟，心开通达明了，彻底的觉悟， 也就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净土宗的功夫要绵绵密密地做去，不要求水到渠成的时候忽然开悟就达到了理一心不乱的境界。 而前面所说的静定安乐则是事一心的境界。 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盛。 此处所谓的自然是自性本然，非修成， 非造作。 自然就是我们今天的境界相，我们今天看就不自然， 而悟了以后再看就自然了。 那么未悟的时候看为什么不自然呢？ 因为着相。这个意思很难懂，譬如看一所房子，我们未悟的时候看起来很漂亮，小悟以后就如建筑师的看法， 这所房子是用若干的钢筋、水泥、砖瓦、建材造成的吧。 建筑师他比我们看得真切，另外有一位物理学家则看得更真了。他说 这所房子是由电子、原子等基本物质所凑合而成的， 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一合相，这才是看到一切法的真相，即诸法实相， 也就是自然中自然相。 自然之有根本， 现象是有，有即是空，是幻有， 是妙有。 这个妄相是有根源的， 而这个根源是真心，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科学家相当的聪明，探讨宇宙的起源，但是他们找不到， 因为他们是从相上求，用意识心去找，所以是有界限、有范围的。 但是其范围也是相当的广。佛家说， 用这个心去找，可以找到阿赖耶识，再上去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要用禅定，把分别执着通通放下，用清净心照见，就能够找到根源了。自然光色参回， 这正是六祖大师在《坛经》中所述的开悟境界。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一切法互相参回，宇宙万象光光互照。 所以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一体的呀。 转变最盛， 是显示出十法界的一正庄严不离自性，所变现的万物都是交互融通的， 并不是独立的。 佛法虽然讲界限是勉强分的， 而一切法本来是没有界限的呀。 玉丹成七宝，横览成万物，光经明俱出， 善好书无比，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 宜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 此段经文前面六句一记半说明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万物皆是成于自然。自然这两个字很难懂，此乃性德之流露， 而与通常所说自然的观念不同。 佛经中有一个术语叫法尔，法尔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有时不得已用比喻说，只能比喻一个仿佛，听的人也只能够略微的体会。 若是想要真正的明白，还得要靠自己的功夫，亲自证得了才算是真实啊。 我们先前所见的山河大地、宇宙星球、森罗万象，都是由自性变现出来的， 但并不是其本来面目，其中已有了改变啊。例如树木花草经过人工修整之后也就不自然了呀。 那么法尔本性流露出来的万物为什么说它不自然呢？ 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已经给它加工了。我们所看的宇宙万物虽然说是自然， 而其实并不是法尔自然呢。 等到我们于一切的境界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的时候，完全是由自性流露出来的。那时候所见到的一切万法才真正是法尔自然呢。 玉丹 就是指北居泸州，此州的人民福报大，生活所需都是自然而生， 而且寿命长达千岁，没有病苦。 而人在福中忘却了修行， 所以北居泸州没有佛法呀。 寺庙中韦陀殿上的匾额写着 三州感应， 也就是指四大部洲除去了北居泸州。 玉丹成七宝 是用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资源全是自然成就的， 而七宝是就娑婆世界说的。要知道西方的珍宝说之不尽呢。 恒览成万物 是指性德的自然流露化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万物。 光经明俱出 是形容西方的万物之美都有光彩， 而且是精美无缺，善好无与伦比啊。 住于无上下 即是自性如如之理，住是显著，人人都能够见到， 而上下是比喻，上下是相对的呀。 我们是活在相对的世间，而西方世界没有相对，心意事中才有相对， 因为真如本性中没有相对呀。 洞达无边际 是说自性流露出圆满究竟的智慧，对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能够通达。 所以见虚空变法界就是自性，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 以上是把西方的人事环境以及物质环境的殊胜美好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 而下面则是佛劝勉我们发愿往生。 宜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 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精进，必须要自己向内求， 而不能够向外求啊。 往生西方的条件是信愿行要达到清净平等觉， 否则就不能往生啊。 而祖师大德又说， 只要有强烈的信愿就决定往生了。 这两种的说法并没有冲突， 因为有了决定的信愿，其心必定是清净的。 所以二六十中只有一个方向与目标，理事皆明，修学就稳当了。 而自己的信心坚定，佛菩萨的本愿威神才能够加持得上，所以必定得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啊。 横劫与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 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 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 何为着世事，挠挠忧无常。 横劫与五趣，恶道自闭塞。 这两句是说我们现前的真实利益，如果是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则必定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 此处说五趣，也就是天、人、畜、鬼、欲，而不提阿修罗。 因为除了地狱外，阿修罗散居在其他的四道中。 楞严经讲的就更详细，楞严经说七趣，另外加了一个仙道， 而仙人也是散居在天、人、畜、鬼的四道中啊。 经中所说 五趣、六道、七趣， 都是指六道而言。 所以真正的发愿求往生，必然是横超六道，三途就自然封闭了。 我们今生与过去生中造了不少的恶业，可能杀过人， 也可能欠过债， 而恶业必定会受到果报，生到了西方，一切的恶报即可消除。 而消除的方法就是自己真正的觉悟啊。 觉悟的人绝对不会再造恶业， 如果再造恶业，实在是并未觉悟啊。 有位同修告诉我， 哎，听说某人已经破产了呀， 使我联想到 财产是五家共有的。 真正的聪明人是有福报而不享受，把钱布施出去。春秋时代有一位模范商人范蠡， 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为第一功臣， 功成之后他就隐退从商，改名为陶朱公， 而后来民众就供奉他为财神爷。 他做生意发了大财， 但是他不享受，把钱施舍给贫苦的大众。 其后他又另起炉灶，又发了大财，这样三聚三散，全部都回馈于社会，把福报寄托在众生方面。 所以他的财永远不会失掉啊。 我们生活够了，衣食要节俭， 因为节俭是习福啊。 譬如每天存一元， 一年就存了360元， 用之于布施、放生、印经，这样一生累积下来的福德就不得了了。 因此有福无智，财富就不是好东西，不但是害了自己，而且还害了子孙呐。 阿弥陀佛做大施主，建成了这样美好的环境，供十方世界愿生西方者受用。 而生息以后，智慧功德不可思议，可以广度众生，比在六道中冤冤相报要好得多了。 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 是说佛非常的感慨， 唉，西方如此之好，而往生也并不太难，可惜呀，人们不肯去呀。